唱这首歌的呢是许久不见的赵咏华。在赵咏华唱着最浪漫的事带给所有的少女爱情的幻想的时候，那个坐在单车的后座晃荡着大长腿唱着甜蜜蜜的张曼玉则是所有男生幻想的爱情对象。让人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个吸引多年的女神级别的人后来突然有一天就出现在了草莓的舞台上，变成了一个歌手。静下心来听听曼玉姐姐的歌唱吧，如果没了你。 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 You know 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how to stand upon this lonely feet? The wind may seemNot quite meant to be, but the angels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their dust.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小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今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 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去感受怀旧的一面。有人说时间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容器，对于满江来说尤其是如此。他以选手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的时候，我想认识他的人会说他竟然出道已经18年了，不认识的人会说啊，他出道18年了。上个世纪末，26岁的满江是一首深情的裙角飞扬，还有他高大俊朗的外形，俘获了很多少男少女的心。如果翻出早年他的专辑的封面，你就会有一种上世纪末的年代感扑面而来。浓眉大眼，阳光帅气的模样，还是能够透过那陈旧的封面看得出来。再加上那个时候款款深情的唱腔，满江几乎就是教科书一样的诠释了世纪之交内地流行音乐偶像派歌手这个概念。裙角飞扬，你会唱吗？ 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群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全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轻轻飞，让红天变，我的心也枯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为谁共度春天。裙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群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全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裙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枯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裙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 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群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你的裙儿轻轻飞，越飞越远，飞出了我的视线。爱愁迷迷绵绵，回不到从前。 这个唱歌的人呢，他绝对是流行音乐上的一个特殊的符号。内地流行乐坛最早的歌星就是他，喇叭裤、蝙蝠衫、爆炸头，再加上很甜美但是又可以如此尖锐的嗓音，他就是迪斯科女王。他的专辑销量曾经超过了2000万张，这个数字到现在也是无人能够匹敌的。他就是80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张蔷。他们告诉我说，在80年代，在那个原创音乐还很不发达的年代，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港台流行音乐有很多就是来自于张蔷的翻唱，走过咖啡屋、恼人的秋风、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爱你在心口难开等等等等，这些老歌最初都是经过张蔷非常具有个性化的声音传遍大街小巷。在那个年代，张蔷和 disco 就是潮流的风向标，所以后来张蔷发行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不停，不

杨乃文他其实在1997年就已经正式的出道，他是一位能够横跨独立和流行的女歌者，浮浮沉沉十几年的时间，他也曾经经历过7年都不发行专辑的尴尬。7年，它是一个可以让一个婴儿成长到上小学的时间，你也知道这对艺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发唱片的那些悠长的日子里，杨乃文也曾经想过转行，但是脑中呢，盘算过卖花卖书几种职业之后，决定还是打回原形。闲来的时候喜欢画画，但是依旧没有办法离开音乐。好的音乐和好的音乐人，或许都应该经得起等待。所以杨乃文终于遇上了草莓，遇上了音乐节，这让杨乃文可以不用发新专辑，也被他喜欢的人所拥有。2014年，他的歌甚至还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肯定。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挥手的相聚终生的誓言，我说亲爱的亲爱永远， 我是年轻如你的寒假 带泪的不悔的眼，亲爱的 亲爱 亲爱永远， 永远年轻的脸，永远永远也不变的脸。 这一位呢是黑豹乐队。提到黑豹，我们能够联想起来的歌实在是有太多，联想起来的人也实在有很多，窦唯、周晓鸥等等等等。所以这也不难理解，即使在我是歌手当中，周晓鸥有着不错的发挥，但是他还是不能够让大多数的人满意，因为他面对的是黑豹的乐队最成功的主唱窦唯，留给人们的经典印象。失去的永远都是最好的，所以呢，回忆才是最美的。他们唱了这首对他们来说也是感慨万千的歌 Don't Break My Heart。 Yeah.

的承诺越累越难熬，斟满一杯心事慢慢品笑，多想此刻再牵你的手，漫步红尘走到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把它视为爱你的骄傲，爱情最怕风吹浪涛，我却宁愿陪你一生到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情把它灌浇，盼望春来花开把爱拥抱，越美越难熬，斟满一杯心事慢慢品笑，多想此刻再牵你的手，漫步红尘走到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把它视为爱你的骄傲，爱情最风吹浪涛，我却宁愿陪你一生到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寥寥几个字笔昙花妖娆，我那真情把它灌浇，盼望春来花开把爱拥抱，执子手与子偕老，我把它视为爱你的骄傲，爱情最怕风吹浪涛，我却宁愿陪你一生到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情把它灌浇，盼望春来花开把爱拥抱， 全世界无解都没